扬名安身，眼看着就要不成，心头痴，同日晴天难解厄，手中枪，脚海翻江又不能穷，奔不上，穿衣吃饭，这家中是有欠着，一债恩钱都付清，这饥寒债呀，为人要得了那三宗病，就便是胸藏锦绣复印珠玑的那英雄，若生不逢尘，时运为痛，他也未必能成英雄。 少金啊，你 一盘儿苦。到明天要往哪里去？不让啊，火把人愁死。 情是

腰高，咱们娘们儿似闹他的鞋馆呐、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？要我的丫头，你就问问他吧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，溜里溜秋，搭里搭山，不言不语，念里念干，他跳过咱们娘们儿，他上青下白，磨砖对缝对缝磨砖，挑了灰，灌了长得硬不乐的粉地花墙，他为的都是什么勾当啊？我所谓的那个一桩，到底含的什么歹心肠啊？他是跳花枪就砸了一口缸、 谢谢，可能我最喜庆的一番就是这一番了。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宁武关的片段。 又来了一位非常内行的观众，刘先生点了一段刺汤琴。 谢谢大家，为大家演唱这刺汤琴的片段。 切莫忘有一言呐、